攻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，我还在想你。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？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。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，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。 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，我都好想和你说， 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，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。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，每周三周五晚上11:00，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，为你放歌，陪你聊天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 我是吴周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I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我和你的距离就是一种特殊的关系，此刻你无论在哪里，我都要用我的声音找到你，因为你和他也许需要这样的声音。我可以把你们拉得很近，今夜我们聊一下异地恋。异地恋是一场关于情感的考验，更是一场浪漫的遗憾。我们谈恋爱都应该经历过异地恋，体会一下欣喜忧愁无从分享，欢乐笑泪不能拥抱，隔着屏幕电话，隔着书信，让你几乎发疯的感觉。这样有时候你会学会拒绝诱惑，学会处理一个人的时间，也只有这样，在下一个拥抱你才会感恩。别离、重聚、思念、缠绵，只有这样才不会心淡。 早起的五月清晨，我一个人在走，此刻的你是否还在梦游？午后的暖阳当头，将来安静的时候，慵懒的北方的日头，我们在时光交错中偶 手，我想要牵了手就走到永久的永久，你不该承诺自顾自地走。我来到陌生的远方，想着以后的以后，那里没有你微笑的眼眸，才知道青春不过是成长的阴谋。 用心谈，我们来自不同的空间，感觉如同这般。这位朋友叫追逐指尖的时光，他说，我们虽然是异地恋，但是以前有很多话说，现在都变成我自己说了。以前他爱盘问我的朋友圈，我要是发了一个同事聚餐的照片，露出对面女同事的手，他都要质问半天。现在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屏蔽了我。我说我去找他，他也只是哄，并没有什么热情。以前他很黏我的，一天至少问我800次在干嘛，现在怎么就冷淡了呢？我们还有转机吗？你说的转机，我突然想，感情里边确实包含一种转基因，因是什么，果便是什么。你们感情的因果关系其实和距离或异地恋无关，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流转，你们的爱情输给了时间。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10000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3-4点。 异地恋的心酸。大概所有的人这个时候都会想着来日方长，但回首之间却已是人走茶凉。塞女她说，坐上归途的地铁，心里乱乱的，四周的一切喧闹都懒得理会。想起我还有好多话没跟她说，虽然可以打电话，但从听筒里传出的电波又怎么能和面对面聊天相比呢？还想起有好多事情忘了跟她做，晚上的时候没有一起去那条夜景很好的街，为了让她走之前带上一袋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到的点心。哎，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，如果他能多留一天，那些事情也许就都能做完。读完这封信，我突然在想，遗憾对吗？遗憾不是脸上的那些斑点，它可能是感情的另一个空间，给我们思念，也让我们不甘。其实换个角度想，留一点这种遗憾，留一些事情没有做完，也许是另一种对爱情的保鲜。这首歌叫《我们》，其实不止我们，对吗？ 该说的别说了，你懂得就够了。真的有某一种悲哀，连泪也不能流，只能目送。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。没有句点，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做什么呢？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。没有句点，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我感觉到幸福，是看见你幸福。曾经情 见到眼睛一闭就可以看见对方，可我们也离得很远，远到即使深爱的对方也登不上去见他的那辆车。这是一封异地恋的情书，我念一下。亲爱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，想跟你说真的很想你，你一定知道我和你已经好久没见面了。身边很多朋友问我，你和他异地恋能坚持下来吗？我总是会用很幸福的语气回答说，不知道啊。其实并非真的不知道，就现在的我们而言，我们都可以很肯定地说，我们这辈子会在一起。现在的我不再是个小孩子，褪去了幼稚，我明白生活中存在很多我们无能为力的事，我害怕我的过分自信无力抵抗生活的无奈。在一起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承诺，是一个我想要实现后才敢去说的承诺，这也许就是越喜欢越害怕。记得有这样一段话，距离是一份考卷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我们为爱还在学习沟通的语言，学着谅解，学着不流泪，等我们学会飞，飞越黑夜和考验，日子就从孤单里毕业了，我们就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。亲爱的，我愿意接受这份考验，因为相信你，因为我相信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，距离是一份空枕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 听起来似乎又是一种绝望的声音，一个还在流着血的伤疤，唯一相信的是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，结出一朵很美的花。今夜我们聊异地恋，彼此想念，那是一种很珍贵的情感，想到有一个远方的人心中挂念着彼此，也很幸福。在你之后还有他和他，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我是吴周彤， 漂洋过海 休息一下， 看你 我们继续聊。 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地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。我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。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水晶一生和你相依。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 我是吴周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I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有一个洞，伴着夜的星空，缓然的冷风吹熄了心松，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浪浪悠悠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，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

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我和你，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讨厌想念对方时，对方却不在的失落感；讨厌穿了漂亮的衣服，化了精致的妆，他却看不见。你隔空说情话，不如一起牵手买菜浪漫；煲两个小时的电话粥，不如一个拥抱来得心暖。你奔波千里来相见，也不过一两天的时间。大多数的异地恋就是这样分手的。异地恋真的那么可怕吗？有人说那种感觉又苦又甜，如同心上长着茧。 深蓝色安静的天空，阳光总喜欢留很久，当地球又转了一周，温暖的滋味依旧，一把伞遮住你和我，湿透了肩膀都不说，分路口谁放谁的手，接受你给的自由，远远的在你之后，把心拉向天空，它随着风不停飘游，酸酸的回忆太多，难免会很心疼，我的泪打在你额头，远远的在你之后，心却在你左右，只怕寂寞才发现丢了一颗，一颗正属于我，请你回回头还给我。肩膀都不说，分路口谁放谁的手，接受你给的自由，远远的在你之后，把心拉向天空，它随着风不停飘游，酸酸的回忆太多，难免会很心疼，我的泪打在你额头，心却在你左右，只怕寂寞将我淹没，才发现丢了一颗，一颗正属于我，请你回回之后，把心拉向天空，它随着风不停飘游，酸酸的回忆太多，难免会很心疼，我的泪打在你额头，远远的在你之后，心却在你左右，只怕寂寞将我淹没，才发现丢了一颗，一颗曾给我。 其实只要相互给予信任，一方主动一些，有时候异地恋的表现形式还是很美好的。比如说这一位，他叫 Lisa， 他说3年前他去北京微软实习，我在学校上学， 们开始异地恋，他每周都会回学校看我，给我带好吃的，跟我说在北京的见闻，保持二人世界里接收的信息在同一频率。两年前他毕业留在北京工作，我去韩国留学，又开始了异地恋。他就每晚主动和我视频聊天，还学了一些基本的韩语，经常用蹩脚的韩语逗我开心。当然因为异国信任感问题，我也提出过分手，但后来和好了。他为了克服这种距离感，主动和我沟通，平均一个月都会进行一次3-4小时的谈心，就是那种灵魂深处的沟通，什么都可以摊开来说，毫无顾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直都特别有上进心，为了两人的未来努力工作，让我看到他在尽快让自己成长起来，好去兑现给我的承诺。我希望你送我们一首歌。太好了，不仅励志，而且美丽。让时间和空间成为你们的守护神吧，虽然这两个东西经常会伤害很多人。就这样，千万不要多想，就这样。 不忍看你像个嫌犯，我就不再追问答案。你的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答案，是我太常让你失望，不够贴心包容温暖，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。 就这样。 着热，化成沙就这样。 这首歌就叫就这样。很多时候处理异地恋，我们只能就这样，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，看看结果会怎么样。这位朋友叫喵喵鹿，他说我们异地，而且是从大二开始就默默发展的地下恋情，从高二到现在整整六年。我在湖南这边读军校，他在江苏读书，是舞蹈系的。我没什么机会上网聊天视频，也没什么机会见面约会，一年最多也就见过一两次面。去年他趁假期一个人拎着行李箱来看我，我和领导请了两个小时假去车站接他。他穿着藏青色的外套，妆都没有化。我站在出口远远看见了他，身形小小的，很纤瘦，心中有一种莫名的热流涌动着。电影里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但是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周围和我一样异地恋的其实也有，但大多无疾而终。好像异地恋脆弱到一条暧昧短信，一张照片就可以透支两个人之间所有的信任。很庆幸他给予了我足够的支持，而我也给予了他足够的信任。前两天他微信给我发了一张他在文艺汇演上的演出照，穿着舞蹈鞋，一身轻盈的天鹅裙，姿态优美。就算我没有在他的旁边，没有看过他任何一场演出，也没有见证过他获奖的时刻，但是我一直知道他是多么的光彩照人。那天晚点的时候，我偷偷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其实有很多人追你吧，你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啊？ 他笑得很坦然，他说我有你了。这首歌叫跟着你到天边，你在天边，我就在天的旁边，你在跟前，我就在你的枕边。我不是在跟你编织美丽的谎言，我没有理由，我只是有些话好想和你说。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，昨天的欢笑响耳边，无声的岁月飘然去，心中的欢情永不见。 下的路 前，心中的温情永不见。看着你到天边，相会在容颜的昨天。看着你走到天边，挽着手直到永远，沿着那岁月留下的路，相会在容颜里走天。 欢迎回到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这位朋友叫良辰良意悲伤，名字里面全是一些让人伤感的字。他说异地恋这个话题我深有体会，好多人总是会说什么两个人异地四个人开心，或者说什么距离会打败一切这种话，每次看到我都很生气。我从来没有觉得异地恋很苦很心酸，因为我觉得在异地恋中我收获了很多，我学会了珍惜，学会了沟通，知道了无论怎样都要留给对方一些空间，要相互信任。所以异地的这四年我们虽然也争吵，但是感情却越来越好。没有什么约定好了一个月见一次面这样的事情，一年见不到30天是常态。我身体不好总爱生病，我也不会因为他不能陪在我的身边就发脾气。我始终觉得事在人为，不对的人就算是你天天腻在一起也会分开，而对的人就算远在天涯海角也会每天热恋。没想到你的名字如此悲伤，而你的内心却如此温暖。是啊，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身体上的异地，而是心灵上的异地。身体可以用欲望来燃烧，而内心只是纯净的泉水，一点都不能污染。今夜我们聊异地恋，为什么？无非是想把一些因为空间而分隔的情感用音乐抚慰一番。真正坚守的是你们，是那些在不同空间深深相爱的人。要知道异地期间双方拥有的依赖感、不安全感和各种猜疑并不会随着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结束，就如同你我的相聚，虽然时间已到但仍会继续，哪怕你是天边最远的那颗星星，我也能看见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。 嘉宾正准备着盛装出席，亲眼目睹这一浪漫的婚礼，红毯洒满花瓣，爱情在洋溢，你我在调整着紧张的情绪。 Love you Love me Love， 深深的一刻开始记录珍惜。 Love you Love me Love，写这份爱你我都未学习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炙热的亲吻，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。生病塌陷许下了誓言，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最幸福的人，穿上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。 下边正准备着盛装出席，亲眼目睹这一浪漫的婚礼，红毯洒满花瓣，爱情在洋溢，你我在调整着紧张的情绪。 Love you Love me， 神圣的一刻开始记录珍惜。 Love you Love me， 感谢这份爱你我都未缺席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炙热的亲吻，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，相定大限，许下了誓言，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最幸福的人，穿上婚纱，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营造出浪漫气息。就让我给你一场想要的最美的婚礼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炙热的亲吻，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，相定他签，许下了誓言，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最幸福的人，穿上婚纱，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营造出浪漫气息。就让我给你一场想要的最美的。 都不是遥不可及的，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剃了黄毯，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，野心惨淡却无比期盼，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气沉浪翻，用词刁钻，要观后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这喜欢自愈的快感。